故事你真的在听吗？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，我曾经拥有着一切，转眼都飘散如烟，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，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。 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，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，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，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。

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，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，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，发射出生活 人就不哭，我要忍住不哭，不能

的世界很平凡，和你没有什么不一样。 有幸福就有烦恼，除非你都不要。跟你的温柔比较，一切变得不重要。没有你，分分秒秒都是煎熬。有爱就有恨，多或少，想一次白头到老，说再见太潦草。看你头也不回的走掉，心里像火烧。分分秒秒没有你，管他艳阳高照，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天涯海角。身边就好，要是承诺不可靠，是什么让我们拥抱？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天涯海角，在我身边就好。如果爱是痛苦的泥沼，让我们一起逃。

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顶呱呱以实力支撑，用事实说话。集团型上市企业，从事贷款代办服务20年，覆盖全国8大省市，各类抵押贷款代办服务、无抵押信用贷款服务代办均可办理。电话52514000，记住52514000，贷款代办服务就找顶呱呱，上小顶网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？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。城堡绿荫，洁白婚纱，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啦。圆梦热线0108036-0997。 这里是 FM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再少一点点零食，再多一点点坚持，再少一点点挑剔，我想我也可以。再多一点点美丽，再少一点点痕迹，再多一点点运气，我就能靠近你。清晰清晰甜美可为自己呼吸，不只是从怀里。清晰清晰甜美天气，永远被别人的台词怎么演好自己。而也许尝过了多余的泪，才明白不值得回味轻轻的伤悲。再少一点点叛逆，再多一点点真实，再少一点点淋漓，我想我也可以。再多一点点决心，再少一点点拉锯，再多一点点孤寂，我就能靠近你。清晰清晰甜美可几呼吸，不只是从怀里。清晰清晰甜美天气，连自己都嫌弃自己，谁会来爱你？啊，也许穿过了多余的泪，才明白不值得回味咸咸的伤悲。再少一点点距离，再多一点点坚持，再少一点点挑剔，我想我也可以。再多一点点美丽，再少一点点痕迹，再多一点点运气，我就能靠近你。我想我也可以，再多一点点决心，再少一点点拉锯，再多一点点妒忌，我就能靠近你。Yeah. 在清晨时分走出你家的巷口，看着昨天擦肩而过，未熄灭的街灯问我到底告别了什么。当我失去你那眼中美丽的温柔，当你决定就此放手，我的生命之中再也没有剩下些什么，除了陪你到日出，把你看清楚，哭得累了的你看来睡得好无辜，在你耳边轻轻说出最后的要求，不要对他说出一样的话，不要对他说夜里会害怕，别说你多晚都会等他的电话，别说你只喜欢他送的玫瑰花，因为这些是我仅有残留的梦。 见你暮暮与朝

经忘记，时光会搜集回忆，慢慢堆积凝聚，世界再新鲜，唯有你最熟悉，我熟悉的酒。 醒了，那么轻飘飘的走掉。

牵手，我给你双手，真实的感受，我给你自由，记忆的长久，我给你所有，但不能停留。我像风一样自由， 勇敢也勇敢，世界更更要让我闯一身坦荡荡，当四方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北京市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的负责人日前透露，继2009年中国的首例自体脐带血移植成功之后，北京市的脐带血库的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移植已经达到了1005份，其中有20份为自体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的移植，已经救治的人数达到了952人。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。如果说您最近有计划去延庆景点旅游，那您可要注意了。从延庆的刘伟了解到，延庆区域范围内所有的景区自昨天开始继续暂停营业，禁止一切旅游接待活动。来关注电影票房方面的消息，最新一轮的北美票房的争霸已经尘埃落定，新片《变形金刚五：最后的骑士》力压群雄，赢得了首战。北美票房的统计网站日前也公布了周末电影市场的数据，41部影片票房的报收大约达到了1.41亿美元，环比下跌了25.7%。来关注生活方面的消息，很多人都不知道韭菜可以减肥，其实韭菜呢是粗纤维的蔬菜，在肠道当中吸收水之后呢会迅速的膨胀，因此会形成饱胀感。同时韭菜还有润肠通便的作用，可以帮助排出体内多余的物质。 再勇敢一点点， 下去，只好只做朋友。再向前一点点，我就会点头；再冲动一点点，我就不闪躲。不过三个字，别犹豫这么久，只要你说出口，你就能拥有我。下去只好只做朋友，再向前一点点，我就会点头；再冲动一点点，我就不闪躲。不过三个字，别犹豫这么久，只要你说出口，你就能拥有我。只要你说出口，你就能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随中温意是微风，随中隐意是甜梦，致令我心颤动，这是你。浮游万里，极自在飞，视线中飘过以后仍回味。灿烂原来是你，雨后其实是更美，抱着你又再高飞。在云月浮游望着是你，动作细腻，和我已分不出有对比。是人意沉迷没心道理，在那不知不觉地已将我自己

一把吉他，一张嘴，诗一般的文笔，再加上一些自己的故事，这也就是民谣给予很多人的印象。好像民谣可以在弹奏音乐的一瞬间，把一个人的情怀表达出来。歌声里能听到最多的品质，就是真挚。虽然民谣的传唱度不及流行音乐，但是不少的民谣歌手呢，也开始在民谣当中加入到了各种元素。那不知道在近期你最爱听的民谣风的歌曲又是哪一首呢？这里是经典969，我是周周，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，跟你一起分享经典歌曲。接下来一起听到的是最近非常火的一首歌，来自赵雷《成都》。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，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。一路还要走多久，你攥着我的手，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。在九月，回忆是思念的愁，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，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，我从未忘记你。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哦哦哦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。你会挽着我的衣袖，我会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

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不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油的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我希望我的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。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。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， 升职加薪，然后一切顺利。 九六九职场秀，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。 分享职场干货，讲述职场故事。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，我是周周。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空嫂，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叫她 A 小姐。生活给 A 小姐的工作赋予了非凡的定义。她呢，在登上飞机之前就已经有了另外一个身份，母亲。这个身份给她带来了很多的经验，也让她多了一份包容和耐心。所以她非常热爱空嫂这样一份工作，也享受生活赋予的一切。从从事乘务工作开始，她就常常被感动着。她在飞机上看到过女儿无微不至地照顾患病的母亲，看到周围的旅客热情地帮助残疾小伙子放行李，看到当一个年轻的爸爸独自带着哭闹的幼小的婴儿手忙脚乱的时候，旁边的旅客甚至会为孩子换尿布。她也看到过白发苍苍的老两口在飞机起飞之时紧紧地握住了双手。小小的机舱因为各种真情显得更加温馨，而因为大家的爱心也显得更加融洽。所以纵使长时间的延误，高负荷的工作之后，当旅客对他说一声谢谢辛苦了，他心里也总是觉得有一丝温暖。热爱飞行一直都是 A 小姐的梦想。当面试第五个年头才被录取的那一瞬间， A 小姐抱着女儿嚎啕大哭了一场，她觉得太不容易了。记得有一次飞航班，飞机刚刚起飞五分钟，呼唤铃连续两次响起，A 小姐觉得肯定是有重要紧急的事情发生，于是立即起身去处理。当她来到四十排的时候，眼前的一切让 A 小姐紧张又害怕。有一位年纪五十左右的女性乘客，当时浑身抽搐，还伴有翻白眼的症状。可是 A 小姐就立刻提醒自己一定要保持冷静，于是她开始询问身边的乘客她的症状是何时发作的，联系了离她最近的乘务员去通知代班经理，随后电话通知了乘务长广播找医生。幸运的是，航班上有一位医生听到了广播，立马赶过来帮忙查看病情。他们拿了最近的氧气瓶、血压器、保心丸给旅客全部用上。当旅客吸了氧之后，病情得到了控制， A 小姐的一口气也缓了下来。直到后来这位旅客迹象已经平稳，说自己没事了，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。接下来的航程中，机舱上的各号乘务员轮流值班照顾这位旅客，直到落地为止。旅客在下飞机之前含着眼泪感谢 A 小姐，当时她就觉得心好暖好暖，所有的辛苦好像都是值得的。 A 小姐说，对于这份工作她是有梦想的，如果你问她以前的梦想是什么，也许她无法回答。可是如今经过了岁月的洗礼和沉淀，由一个青涩的空嫂成长为一名半成熟的乘务员，我想 A 小姐的心中早已有了答案，那便是用心飞好每一个航班，对旅客诚心、热心、细心，把真诚甜美的微笑送给每一个人。相信在你的职场当中，也会有这么一瞬间，你会觉得自己的职位给你的生活、给你的生命带去了很多的意义。当你用爱去感动身边的每一个人时，我想这也就是最简单和最美好的梦想吧。那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又有什么样的职场梦想呢？ 对未来无限憧憬， 那时我们都年轻，对未来无限憧憬，看微风吹过田野，清晰雨打湿泥泞，时间总漫不经心，模糊着我的曾经，想看到最初的梦想，最真的眼睛，怎么就离开，怎么才明白一切不在，我逆流时光而来，想看到花谢花开，想所有的苍凉，也许有天你将我遗忘，我还有回忆可想，生命的何时如此无常，还好你温暖在我身旁，我们要走的路太漫长，而你又是如此的匆忙，所有地方，感受世间所有的苍凉，也许有天你将我遗忘，我还有回忆可想，生命的何时如此无常，还好你温暖在我身旁，我们要走的路太漫长，而你又是如此的匆忙，我只能一路跌跌撞撞，心里却满是滚烫。